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请听广播连续剧《爸爸的脊梁》。 1964年9月15日，美国白宫，一份紧急情报送到美国总统约翰逊面前。 总统先生，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，所有迹象表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。 接五角大楼专线。 1964年10月2日，台湾发言人声称大陆将爆炸原子弹的传闻是不可信的，中共在3-5年之内不可能